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我饮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脱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紫娟为了试探宝玉对黛玉是否真心，故意说黛玉要回老家，贾宝玉当真了，当时着急上火，气痛迷心，不认人不说话，他得病了，当时吓坏了贾母王夫人，问紫娟你和他说什么了，为什么你们俩分手他就病了。紫娟也懵了，哪知道宝玉见着紫娟竟然哎呀一声说话了，他说你们要走连我也带了去，我恨你们一起走。众人一见放点心，怎么好歹说话了。贾母问紫娟你们要上哪去啊，紫娟这才明白是因为我说林姑娘要回苏州惹起的，她就把方才说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要不说呢，这玩笑开不得呀，要分场合分对象，弄不好都能出人命。听完紫娟这番话，贾母长出一口气，擦擦泪水，哎，我当什么要紧大事呢，原来是句玩笑话呀。紫娟呐、你这孩子素日挺聪明伶俐的，怎么今儿个没事吃饱撑的，你哄他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个认死理儿的呆子吗。薛姨妈也劝宝玉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来的，他们俩一起长得这么大，住得那么亲热，从来没分开过，冷不丁的说一个要走，他怎么能舍得呢。别说是个实心眼的傻孩子，就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呢、这不是大病，老太太姨太太别着急上火，让他吃一两副药就好了。随后有人把宝玉扶在床上叫他躺下，那贾宝玉拉着紫娟就不松手。就这么功夫，有人来回说林之孝媳妇来瞧哥来了。贾母说难为他想着了，叫他进来吧。说着林之孝的媳妇进来了，还没等张嘴呢，宝玉又折腾起来，一听说是个林字，从床上蹦起来了，了不得喽，了不得喽，林家来人接林妹妹来了，快赶出去。贾母赶紧说孙子那不是林家人，林家人都死绝了，不管是谁都不许姓林，姓林的就林妹妹一个人。 贾母啊赶紧哄着，哎，这儿没有姓林的，姓林的都给打跑了。林之孝媳妇儿一看这个情景，赶紧退出去了。贾母又告诉众人，这阵子啊，别叫林之孝媳妇进园子来啊，你们谁也别提姓林的这个字儿。众人也不敢笑，只可答应。你说林之孝媳妇儿招谁惹谁了？就这功夫，宝玉又闹了。他一抬头啊，瞧见多宝阁上放着一只上发条的玩具金船，那个年头叫西洋自行船，因为是从西洋传进来的。宝玉用手一指就喊，看，那是接林妹妹的船来了，就弯在那儿呢，快叫他们走。众人也不敢笑，贾母命人快把那船拿下来。宝玉一把夺过来藏在被窝里，哈哈，这回你可走不成喽，船没喽，走喽。他一面说一面拉着紫鹃不放，宝玉这回真是气迷心窍了，糊涂了。就这阵儿，有人来回说大夫来了，贾母赶紧命人请进来，王夫人、薛姨妈等人暂时回避在里间。贾母坐在宝玉身旁，大夫进来，贾母一看这个人穿六品朝服，知道是御医，便笑着说，公方贵姓啊？啊，老太太，我姓王。哦，请坐请坐，当年太医院正堂王君孝可把一手好脉呀。王太医急忙躬身低头笑道，那是晚生的祖父。哦，那咱们算是世交了，你给我的孙子把把脉。是，王太医过来给宝玉把脉。宝玉还拉着紫鹃呢，他也不知怎么回事，又不好多问，紫鹃只可低头不语。王太医把过脉，忙说，公子这病乃是一时急痛迷心痰迷之症，古人云痰迷。王太医还要往下说呢，贾母早就不耐烦了，行了，谁让你背书了，你只说要紧不要紧吧。哦，不妨事不妨事，真不妨事、哎、不妨就包在晚生身上，既然如此，请到外边开个药方，若吃好了，我另备厚礼，叫宝玉亲自捧去磕头道谢。可是要耽误了，我可要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来说，哦，不敢。怎么不敢呢？因为他只听见磕头道谢，没听见拆大堂，所以还在那说啊，不敢不敢。闹得贾母都笑了起来。到了晚上，宝玉见好了些，贾母、王夫人等也都回去了，不过还是不放心，不断的派人来问，就像流星探马差不多呀。李嬷嬷和宋妈妈等几个老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也是整宿陪伴。那边呢，林黛玉派琥珀替紫鹃，宝玉在睡梦中还喊呢，紫鹃别走，喊一回紫鹃赶紧过来安慰一番才算踏实。第二天又服了一剂药，这才好多了。可是宝玉因为怕紫鹃走，就以病装病，时不时来一回紫鹃别走。紫鹃心想，我这是为什么许的呢？日夜辛苦还落了不是。可又一想，这也试出宝玉对林姑娘真情，也值得呀。所以谁埋怨他，他也不说什么。这紫鹃为了林黛玉，宁可自己受委屈，这还不算，他为黛玉的终身大事操了好多心。您往下听啊，就知道了。单说这一天，宝玉见屋里只有紫鹃一个人，就问他，你那天为什么编瞎话吓唬我呀，还编得有鼻子有眼的。紫鹃笑了，哎，林家早没人了，就是有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枝儿，而且也不在苏州，分布在各省，哎，找也找不着。我这么编呢，因为我着急拿这些话来试试你。着急是我， 你着什么急呀、啊？是我干什么？他更觉得奇怪了，拉住紫娟手问：“那你快说，有什么可急的？是我什么？”嗨，我的宝二爷，你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人，我和袭人、鸳鸯一样，父母都在这儿。自打老太太把我分给林姑娘时，她待我非常好，比亲姐妹还亲，一时一刻我们也离不开。我现在常犯愁，日后林姑娘一出阁，我得跟她走，不跟她走辜负了往日的情分，可走远了我又舍不得家，舍不得众姐妹左右为难，所以想试试你，你要真跟我们姑娘好，把她永远留在这个家，我不也就不做难了吗？宝玉很聪明啊，一听这话知道紫娟的心意，他说的不做难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想来当月下老，当红娘，成全我和林妹妹。当时很感动，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心里只有你们姑娘，我的林妹妹，我不会叫她走的。你忘了上次什么金玉良缘，我气得赌誓发咒的砸那块玉吗？你这回一个瞎话，我急得痰迷心窍，我要和他永不分离，这回你试出来了吧？紫娟也笑了，宝玉又说，说正经的，我也好了，你回去好好照顾林妹妹，叫她也放心，明白吗？明白。紫娟说完打点好铺盖，辞别袭人等回到潇湘馆。林黛玉自宝玉这么一闹，又多哭几场，又添了几分病，一见紫娟回来，连铺盖也搬回来了，忙问她的病怎么样。姑娘放心，全好了。黛玉这才叫琥珀去扶持贾母，当然这喜信也就带过去了。到了夜静更深之时，紫娟悄悄告诉黛玉，宝二爷对你是真心实意，他一听说我们要走就那样了。黛玉沉思不语，紫娟又说，一动不如一静，什么事儿还要顺其自然好。最难得的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脾气性情都彼此了解。黛玉有点不好意思，哎哎，你这几天还不累呀、啊？快睡觉，焦什么蛆呀、啊？哎呦，我可是真心为姑娘啊，替你愁了好几年了。你没有父母兄弟，谁是你知冷知热的人呢？还不趁着老太太明白硬朗，把大事定了。俗话说，老见春寒，秋后热，上了年纪人就那么回事儿，风烛残年，熟透的瓜了。倘若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谁给姑娘做这个主啊？哎，世上公子王孙倒不少，哪一个不是三房四妾，今儿个朝东，明儿个朝西，就是貌若天仙美女，他们也不过三夜五夕的就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小妾为了丫头反目成仇的有的是，要是娘家有权有势的还好些。姑娘啊，你是明白人，岂不闻万两黄金易得，知心一个难求的老话，想那宝二爷多心疼姑娘啊，赶上你吃药，他叫人先尝尝苦不苦，姑娘要漱口，他先尝尝烫不烫。我每次到怡红院都见他独自站在院子里嘀嘀咕咕的，不知道的还笑得发呆，我留神一听，原来他是为姑娘祈祷呢。姑娘又何尝不是这样，怕他完不了功课，他父亲罚他，你帮他抄写，咳嗽也不歇会儿，你们还是要及早拿主意要紧。黛玉嘴里没说，心里万分感激紫娟对自己的关心和苦心筹划，但是女孩家脸皮薄，不好表白心机，只得扭过头去假装生气的样子。这丫头，你是不是疯了？说的什么呢？怎么才去了几天就变了人？等明儿个我回了老太太把你退回去，我可不敢要你了。紫娟笑了，哎， 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姑娘多长点心眼儿，也没叫你为非作歹呀。你真回了老太太，我吃了亏。姑娘，你有什么好处？说着说着，她睡着了。你别看黛玉嘴里这么说，其实心里头早就让紫娟这番话搅得伤感起来，因为她有自知之明。即使我和宝玉心心相印，由于我家里没有根基，自己又是久病之身，很难成全。他整整哭了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打了一个盹儿。紫娟这几天太累了，睡得太死了，竟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第二天早上，黛玉强打精神，洗漱已毕，喝了些燕窝粥，刚放下碗，贾母就来看望。黛玉欲言又止，没敢提这档子事儿。一晃十天过去了，这一阵儿啊，贾府正忙张罗为薛蟠要娶正室。薛姨妈忙了一阵，忽然想起侄儿薛科尚未娶亲，这孩子无论是人品还是脾气秉性都胜过薛蟠十倍，他通邢岫烟呢，这是天生一对儿。薛姨妈求凤姐转求贾母保媒，凤姐和贾母一说，贾母爱管闲事啊，当这答应了，行啊，把他大儿媳妇邢夫人叫过来，把保媒事一说。邢夫人一想，薛家根基不错，是当今巨富，薛科这孩子不但有才，生得又好，自己兄嫂家道贫寒，秀烟也不过是平民女儿，若能高攀是她的造化，当时就答应了。贾母非常高兴，派人给薛姨妈报喜，这边邢夫人命人告诉她的兄嫂邢中夫妻。邢中两口子一听乐坏了，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定下了，一切规矩礼仪的事儿，全叫尤氏去办。这件事儿不到一天的功夫，荣宁二府都知道了，闹得秀烟姑娘出来进去都不好意思了，更不好意思和宝钗姐妹一块说话了。宝钗呢特别明白，她知道邢姑娘虽说有父母，嗨，那夫妻俩不管孩子，她姑姑邢夫人呢也不大管，不真疼。秀烟来了就和二姑娘迎春住在一起，迎春为人死性，外号叫二木头，翻闺阁女儿家一切需用的东西，秀烟缺啥少啥也不敢张口，宝钗时常呢去接济他。这回好，两下结了亲呢，宝钗对秀烟格外亲近。单说这一天，宝钗去看林黛玉，正好秀烟也看林黛玉，在半道俩人碰上了。宝钗把秀烟叫到一旁问他，哎，天这么冷，怎么这么早就换上了夹子呢？秀烟低头不语。嗯，宝钗知道这里面有事儿，是不是这个月钱没给呢？那都不是，是我姑妈打发人告诉我，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要我省下一两给我爹妈送去，若不够使呢，反正有二姑娘东西接济着呢。姐姐你想，二姑娘倒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说什么，可是她那里的妈妈丫头哪个是好惹的，我用人家都是客情，都得看人家脸子，所以为图个大家和气，就隔三差五的拿下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哄着他们。先前呢二两银子都花不到月，如今又去了一两，这不前几天我叫人把棉衣服当了几吊钱，先接济着用吧。宝钗听着话紧皱眉头，是啊，客居在外，寄人篱下是不容易，可是你还得等一二年才能离开这里呀、啊、因为薛科的妹妹宝琴要嫁到梅家，梅翰林一家现在在京外任职，过一二年才能回来，只有把宝琴嫁出去，我的兄弟才能把你接过来，这一二年你可怎么熬啊。 算了吧，你把那一两银子给你爹妈，你也不用白给那帮人吃喝，他们嘴尖舌快，就让他们说去，实在听不过去你就上我那，谅他们也不敢追到我那去，要是缺什么少什么就打发小丫头找我来要，就是不做亲，咱们姐儿俩怪投缘的，谁用谁也没什么。秀烟连连点头，姐姐你是上哪去？我去潇湘馆看看林妹妹，你先回去把那张当票叫小丫头送我那去，我悄悄把衣服给你赎出来送去，早晚你好穿，这天还冷，别让风吹着。哎，你当在哪家当铺了？哦，鼓楼西大街的叫横书典当行哟，这是我们家开的。这倒好，要叫店里伙计知道还得说呢，人没过来，衣服倒先过来了。秀烟这才知道这家当铺原是薛家开的，不觉得脸红了，赶紧回屋取当票去了。再说宝钗转身来到潇湘馆，到屋一看，哎呦，真巧，他母亲薛姨妈也在这，正和黛玉说话呢。妈，你多早晚来的啊？到一会儿了，这几天净瞎忙了，也没过来看看你林妹妹，今儿一转弯来看她来了。阿弥陀佛，她好了。黛玉叫宝钗坐下。宝姐姐，你说天下事儿有时候让人想也想不到，怎么姨妈又和大舅妈家做了一门好亲戚呢？宝钗没等说话，薛姨妈乐了，我的儿哎，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啊，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婚姻的月下老暗地里用一根红绳把两个人的腿绊上，凭你们两家隔着山片州海，哪怕有仇也终归有机会做夫妻。可是月下老没用红绳牵，纵然父母和本人都乐意，或者天天在一起哟，最终也不能成为眷属啊。比如你们姐俩的婚姻，还有园子里众姐妹的婚事，此刻还不知是在跟前呢，还是山南海北的呢。宝钗说，妈，你干什么一说话就拉上我们呢？一边说一面趴在薛姨妈怀里还娇滴地说呢，妈，咱们走吧。黛玉一见嫣然一笑，瞧，这么大了离开姨妈也算是最老道的了，今儿个又撒上娇了。薛姨妈用手抹擦着宝钗，叹了口气，哎，多大的姑娘儿子在娘跟前也是孩子，这就跟凤哥啊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我也是有了正经事儿就跟他商量，没了事儿还多亏他呀能给我开心解闷呢，我一见了他有多少愁也就忘了。黛玉听这母女亲情的话，不由得流下眼泪，哎，宝姐姐这样分明是气我这没娘的人，馋我这苦命的孩子。宝钗说，哎，妈，你听他这嘴多厉害呀，不说自己管得宽，倒是人家撒娇气他。薛姨妈说，嗨，也怨不得他伤心，你这么说吧，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没了父母就没了亲人了。说着他拉过黛玉，好孩子，别哭别气怀，我也疼你，只是不好带出来，这里人多嘴杂，不说你无依无靠招人疼爱，反而说我们为了巴结老太太买老太太的好。姨妈既这么说，我明儿个认你做干娘，你嫌弃不嫌弃？哎呦，我巴不得呢，那好，我就认你做干闺女。宝钗说，哎，认不得。黛玉说，怎么认不得？那我问你，秀烟这门亲事为什么定给我弟弟没定给我哥哥？那就属相不对呗。非也，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另一个人，只等他回来就下定礼了。哦，这人是谁呀？天机不可泄露，这件事儿妈你是知道的，

不，应该是直接对着地板砸的，还砸了好几下。这儿有几道裂痕。鉴定人员指着地板上的痕迹说着。梁梁转眼看了看墙角的木盒，将这个信息记录到笔记本里。梁梁和冷泉走出储藏室，踏上地面之后，梁梁第一时间来到刚才够不着的小窗外面。他从外面推开玻璃窗，趴下身子，试着将脑袋塞进去。据陆家人介绍，这仅仅是一扇通风用的小窗，面积只有不到20厘米见方。梁梁努力了一番，只能勉强伸进去半个头，到耳朵这里就进不去了。他怕卡住出不来，索性终止了这个动作。你在干嘛呀，梁队？身后的冷玄目睹了这一幕，觉得梁梁有些可笑。哼，没什么，随便看看。通过刚才的测试，梁梁确认，由于储藏室的构造，即使将脑袋全部伸进通风窗，也无法看见门口处的尸体。陆家的客厅装修的金碧辉煌，摆放在客厅中央的沙发是从巴黎运回来的国际知名品牌，高档的提花布料与真皮搭配在一起，看上去雍容华贵。而这还仅仅是陆家大宅的一角，坐在沙发上的是死者陆仁的儿子陆文龙，以及陆仁的妻子王芬。此刻王芬正因为丈夫的死而低头痛哭，不断用手绢擦拭眼泪。陆先生，是你发现尸体的吗？梁梁开门见山地问。陆文龙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是我。随即他将从小雨捡到窗外的脐带到自己抽干入口积水的过程简要地复述了一遍。陆先生，你是怎么辨别出来那是脐带的？ 我当了这么久的医生，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应该是前天早上，他说有事要出门一趟，之后就再没消息了。我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家的地下室里。 陆文龙脸上的表情有些懊恼，大概觉得原本可以阻止这一切。 他最近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接触过哪些人，或者和谁有结怨？似乎没有。 陆文龙想了一下以后回答， 他是慈善机构的老板，平时接触的也都是福利院孤儿院里的人，偶尔跟几个棋友下下围棋，没什么别的社交。会不会是你父亲得罪了什么人，你们都不知道？我想不太可能啊。父亲这个人为人低调，脾气和善，我印象中几乎从来没和人闹过矛盾，应该没什么仇家。 梁梁记录下陆文龙的话，转而向王芬问， 王女士，您觉得呢？ 王芬抽泣了几声，情绪依旧没有平复。她在儿子的安抚下用力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抬起头对梁警官说， 我不清楚，我们家老陆就是老好人一个，花了大半辈子积蓄创办福利院，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为什么好人就是没好报？ 说到这里，王芬又开始泣不成声。 这到底是什么人要这样对老陆啊？这真是造孽呀。 梁梁认为王芬目前的状态不适合继续录口供，便让一位警员将他搀扶到楼上休息。随后他继续询问陆文龙， 你父亲平时会去那间储藏室吗？我不太清楚。 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偶尔会突然失踪一两天。现在看来，他或许每次都会把自己关在储藏室里喝闷酒。他曾经说过，喜欢漆黑又静悄悄的地方。我也是有些无法理解。这样啊，那么一般什么事儿会让他心情不好呢？比如福利院里的老人去世，遇到被父母丢弃而孤立无援的孩子，或者有无良媒体骂父亲搞慈善作秀，这些乱七八糟的烦恼总会有吧。有时候想想父亲也真的挺可怜的，做了这么多好事还不被人理解。说到这儿，陆文龙的眼眶有些湿润。天堂里一定没这些烦恼。身为一名刑警，梁梁不知道在这个场合讲这种话到底合不合适。为了缓解过于沉重的气氛，他换了个话题。对了，你说当时用抽水机抽光了储藏室入口处的积水，那个水是满的吗？是，水面的高度已经到达地表了，都是这几天下暴雨积蓄在里面的。但是雨水好像并没有渗到储藏室里啊，那间地下室的防水性这么好啊。确实很好，陆文龙言之凿凿。因为那儿原来本来是存放粮食的，所以需要干燥的环境。那间屋子建造时用了沥青防水材料，里面涂了防水油漆，入口的房门是双层复合木板的，门缘还贴了一圈隔水橡胶，通风窗也一样贴了隔水橡胶，所以就算外边有积水也是没法渗进屋子里的。原来是这样，这简直密不透风啊。凉凉点了点头。那么你还记得吗，雨水是什么时候淹没入口台阶的？陆文龙回忆着说，我想是前天夜里吧，因为我昨天早上路过储藏室附近，已经看见有积水了。前天晚上，刹那间某个闪念从凉凉的脑际掠过，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陈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没错，陆文龙的语气很坚定。那么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听到周围传来抽水机的声音？抽水机？应该没有吧？怎么了？陆文龙摇了摇头。你确定？毕竟外边雨声那么大。凉凉圆睁着双眼，情绪有些激动，一旁的冷玄则是一脸茫然。这几天我都请假在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睡觉，我都需要安静的环境，一点点动静就能把我吵醒。如果有抽水机这么巨大的噪音，我不可能没听见。但我这个人怪就怪在喜欢听下雨的声音，雨声越大反而我都睡得越香。陆文龙的语气斩钉截铁。当然你也可以问问其他人，不过这跟我父亲的死有什么关系啊？凉凉忽然冲出屋子，一个箭步飞奔向储藏室，完全不知道所以然的冷玄感到莫名其妙，只能也跟着往外跑。储藏室门外，法医老张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撤离现场。凉凉一把抓住法医的肩膀，还没喘上口气就问道，老张，你刚才说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来着？法医被凉凉这突如其来的一出吓了一跳，但还是马上回答了他的问题，昨天半夜1点到3点之间，有问题吗？昨天半夜？ 梁梁再三确认。啊，法医颔首，确切的说是今天凌晨。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毛病之后，梁梁露出了愕然的神情。太奇怪了，他的视线盯着空中的某个方向，嘴里喃喃自语道：这是密室杀人。密室杀人这个词在同一天内出现了两次，冷璇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是密室杀人？现场的门又没上锁。他露出困惑的表情。小冷，看来你的脑子转得不够快啊。梁梁吐槽了一句，你仔细想想，储藏室只有一个入口，但在两天之前入口就被雨水淹没了，可是死者的死亡时间却不超过一天。随后他带着冷璇走进案发现场，并指着相对干燥的地板说，你看，除了几小滩酒渍，储藏室的地面几乎是干的，这就表示在入口形成积水之后，储藏室的房门始终没有被打开过，不然雨水势必会流进屋里。在终日见不到光的地下室，又在这种天气下，这种雨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蒸发到这种程度。冷璇突然也领会到问题的严重性。你终于明白了吧？梁梁投来欣慰的目光。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物理上绝对解释不通的矛盾点。一具死了不到一天的尸体，是怎么进入到两天前就被积水封锁的屋子里的呢？对于梁梁提出的这个逻辑悖论，冷璇感到诧异的同时，内心也有些发怵。他低头思索了片刻，随即向跟在身后的法医询问道：张法医，你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自己把自己捂死？即使是这样一个有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法医还是以他的专业知识耐心地告诉眼前这位警界新人，这理论上啊，一个人是不可能把自己捂死的，因为在窒息前身体肌肉会失去力量，同时受害者很大程度上会失去意识，除非是直接用重物压住自己的口鼻直至窒息，但现场你们也看到了，根本就没有能够导致受害者窒息的凶器或者疑似物，所以我基本认为死者自杀身亡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冷璇有些失望的点点头，却又在几秒钟以后显露出兴奋的神色。梁队，那有没有可能中途把积水抽干，然后打开门把尸体运进去之后再重新把水放回去呢？梁梁却不留情面地摇了摇头。他跨步到门口，指着那排从地面延伸到眼前的石头台阶，边比划边说，你算算看啊，入口前的台阶井至少有2米深，长和宽也各有2米左右，除去台阶占据的体积，整个台阶井积满水的话，里面的水少说有4000升，也就是4吨。冷璇努力回忆着数学课上学到的单位换算公式，将梁梁的计算结果默默检验了一遍。直到尸体被发现以前，一直下着倾盆大雨，一刻都没停过。如果仅仅靠人力一点点地往外舀水的话，水舀出来的同时，外面的雨水也会不断地流进去。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几乎不可能把那么多水全都舀干。就像那道经典的数学题，水池里假排水管正在放水，同时乙进水管又在灌水。为了确保自己表达清晰，梁梁举了这么一个例子。那如果撑着伞呢？这样就能阻止雨水又流进去了。冷璇再次想到一个突破口，没用的。梁梁仍然一口否决。储藏室外的地面有一定的倾斜度，即使在台阶井上方打着伞，周围地上的雨水也会漫进去，所以啊，如果非要将积水快速排出台阶井，只能用大功率的抽水机。但是陆文龙刚才也说了呀，他并没有听到抽水机的声音。当然关于这一点，一会儿还要向陆家其他成员再证实一下。冷璇突然明白过来，所以你才问陆文龙抽水机的事啊？ 没错。 其实刚才跟张法医求证自杀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下暴雨之前，路人会不会就已经待在储藏室里了呢？冷玄依然不愿放弃先前的思路，他不是前几天就失踪了吗？兴许那会儿就跑到这里了，但是路人的死亡时间是在今天凌晨。排除自杀的情况，这个案子里无疑还存在着一个杀人凶手。假如路人一开始就待在这间储藏室，那么凶手又是怎么进来行凶的呢？行凶之后他又是怎么离开的？房门还是至少要打开一次。密室难题依然存在，逻辑矛盾照样无法消除。冷玄感到头昏目眩，他终于放弃了挣扎。面对这样一个违背物理学法则的现场，他的思维被逼进了死胡同，一股无力感涌满全身。一阵沉默之后，冷玄还是向一旁的凉凉投去求助的目光。而对凉凉来说，从警这么多年，虽然也遇到过不少密室杀人的案件，但是最终都没有费太多功夫就解开了谜团，这让他产生一种自己很擅长应对此类案件的错觉。一间入口被雨水挡住的地下室，这样奇特的密室难题，凉凉先生先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即使他能对现场做出冷静客观的分析，也依然对密室难题毫无头绪。相比起刚才侦办的那起作家自杀案时瞬间看破真相的成就感，路人被杀事件就仿佛一个无底深渊，吞没了所有的理性之光。下集当中，通过凉凉的再次调查，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能够满足所有作案条件的，在连带陆文龙找到的婴孩的脐带，按照理论推测，凶手竟然是个婴儿。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Yeah.